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普罗政治学院将于2016年全力推动公投制宪运动，现于2016年3月31日举行公投制宪运动筹款晚宴， VIP 席一席12位，每席30,000元，一位席券2500元，普通席一席12位，每席7200元，一位席券每位600元。席券购买方式请参阅 myradio.hk。 欲购从速，多谢各位支持。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早晨， 第二節大香港早晨有翻喇叭聲啦，終於咁啊，淡仔推咪功勞最大啦，咁樣，咁就阿佢先喺度，阿康喺度，阿蓮喺度，我喺度，阿陳四喺度啦，咁樣，好，翻嚟第二節啦，咁樣，咁就难免都是要讲的，因为想讲与不讲之间，但始终作为一个，虽然朝头早我哋唔 claim 自己做时事节目啦，但系都系 关心香港嘢啊嘛。 都是政治向的啦，咁如果唔系都唔会有五间节目啦。咁就所以都不得不讲学民思潮嘅咁样。咁就喺系咪一个礼拜前，个几礼拜前啦？ 个几礼拜前啦。 如果我冇记错，应该我仲喺台湾思潮快活嘅时候啦，咁样。咁就传出系 IBHK 传噶嘛 ？IBHK 传 ，IBHK 传咁 ，IBHK 系咩媒体就唔去探讨啦，咁啊传出咧，学民咧就话会解散，咁样另组组织咁样，咁就我第一个反应系，呢啲风一定系真嘅，因为冇鬼唔死得人嘅咁样，咁就嗱，咁啊及后就吹咗风一个礼拜啦，即系吹风一个礼拜，咁就直到尋日啦，就塵埃落定啦咁樣。當中黃仁達曾經有判斷過話唔會散啦，就咁啦。咁咁之後佢有解釋過啦，唔會散樣就係因為你俾人漏咗風出嚟，你俾人漏咗風出嚟，你唔好意思啦啩咁樣。咁咁但係最終就 就冇唔好意思呢回事咯。 係啦，遲早都散啦，咁樣咁就。咁就尋日就有記者招待會嘅，佢記者招待會大致嗰個說法係乜嘢呢？ 佢嗰個說法就係話， 就係話接咗佢啦，即係三個月就開返迷惘啦，係咪 呀？佢大致嗰個說法呢，就係話學民思潮會即時停止運作。 咁其實佢唔係話執笠喎，即係話 即係你意思係唔排除佢會再開返學民思潮？ 重組呀？ 我唔知道， 所以我想知道停止運作嘅意思係咩囉，即係佢又唔係接咗佢唔係註銷嗰個登記啊，唔係即係會唔會係一啲某啲嘅社團登記會取消啊，咁唔知啦，總之就 冇提及啦， 停止。 因為佢主要內容嘅記者會就係話佢要4月開一個新組織，係方便去參選立法會啊，一個新嘅政團，同埋呢將會喺半年之內成立一個新嘅學生組織咁樣嘅。 唔係，因為我唔知道可唔可以直接話佢執笠啊嘛， 係 即係我變咗我唔敢 claim 佢執笠啊嘛。 我覺得其實個實際狀況都是執笠， 但是他想硬頂到頂到亞視執到他先執啊， 4月2日啫嘛， 他不俾亞視報，我最終 他話半年之內就會成立新的學生組織， 唔係呢個係另一個組織啦， 係另一個組織， 呢個另一個組織啦，咁樣佢就叫做停止運作啦，反而破折號都未話執喎， 佢就。 破咗執咗， 唔係破咗係冇 officially 講過執嘅， 係咯，係 啦，係 咯，但係 唔覺就完咗。 因為破咗係有網台節目噶嘛，我想問係咪冇做噶啦？ 冇做噶啦，冇 做噶啦。 嗰次停新聞，可能上年年尾啊。咁就定係前年年尾啊，已經完咗啦，好似 前年年尾就冇，好似 上年年尾就完咗啦， 即係冇 節目都冇咗啦， 學民再冇即係自己搞網台，即係冇破折號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完成個歷史任務嘅 仙人掌嘛，哦咁樣，咁就嗱，咁今次尋日有記者會啦，咁佢就喺即係佢有個行政安排啦，我幾好聽講得嘅，即係執咗佢啦，咁就會變成兩樣嘢， 一拆為二， 分拆上市啦，財技啊，咁係啦，拆二就唔係拆十啊，今次咁咧就會分拆成兩嚿啦，一嚿咧頭先有講啦，就會 簡單嚟講，即係選啦出嚟， 係 即係政黨啦，搞政黨選係啦。咁就有冇講嗰邊話選嗰度個組織會有啲咩人？我哋已經係知道會喺嗰邊出現㗎啦。 唔係，其實佢冇透露具體嘅詳情嘅。 嚇、 啊，係啊，佢冇透露具體嘅新政黨，即係當然。 但係新政黨係一定個核心就係黃之鋒咯。 係咯， 新學生組織 即 係 黃之鋒一定會喺。 新嘅 選嗰邊 係啦係啦係啦， 而新學生組織嘅核心咧就係黃子月， 就係黃子月啦咁樣。OK OK 嗱，咁選嗰邊大家好明白係做乜嘢啦，就係選啦。好啦，咁問題就係啦，問題就另一邊係乜嘢啦？另一邊係咩啦？咁而家就話係一個學生組織啦，係咁樣。咁有冇話嗰邊嘅組織大約會做啲咩啊？ 都係冇透露好似。 唔係嗰個組織其實係繼續想 唔係 講翻新嗰學生組織先，佢哋其實主要係想做翻一啲中學生議題，即係教育議題，然之後將一啲社會議題可以帶入中學生嗰個範疇，即係維持翻係以主要係學生為中心就嘅組織咁樣咯，因為佢哋 咁咪即係學民思潮咯。 但係其實我唔知佢哋除咗反國教之後有 做過啲乜嘢， 大概 做過啲咩關於學生嘅， 即係我冇話做過啲乜嘢，即係邊啲可能教育上嘅議題佢哋係 有關注 嘅。 因為根據何思潮出嘅聲明咧，佢話喺反國教運，即係嗰個運動咧，即係12年嗰個反國教運動咧，何思潮出咗嚟啦。其實之後都曾經考慮過去解散，因為嗰時學民思潮嘅全名其實學民思潮反國教聯盟噶嘛，叫做 係， 所以佢可能會我會唔會就住啲新議題建立一個新嘅組織，吸引一啲一啲中學生，因為始終學民思潮大部分嘅核心成員都或者元老啦，一來嘅議題佢始終係因為國教而起啦，二嚟就係好多中學生當年嘅中學生依家都升咗大學或者出咗嚟做嘢啊咁樣樣。 即係早期少少可能張秀賢嗰啲就已經好早嘅升咗上大學就退出啦。咁就但係到咗就而家就連黃之鋒都上埋啦。咁就有啲就佢哋就好似俾人感覺就唔係好關注中學生議題啦。其實已經 咁即係咪先阿康你嘅説法係引述學文仔咁樣講㗎，即係話，不如你班友就升大學啦，唔再關心中學議題啦。佢冇人咁講啊， 冇咁講，我自己嘅分析你，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嚟啫。 分翻清楚啲。 唔係點解我好似咁唔知嘅？咁呢排出咗 division 啊嘛，係冇緊張呢議題。我尋日成日都好睇。咁唔係我唔認，即係望到咯。我睇咗聲明啦，咁樣。我哋有記者會嘅片嘅，我哋簡單睇睇講咩先。嗱，講咗啲其實唔應該喺呢個節目講嘅陰謀論先啦。咁由上個禮拜吹風開始講啦。咁喺以我睇網上嘅嗱，其實唔準確嘅，因為即係唔準確嘅意思係唔係好係整個民情嘅，大家都會知嘅。即係譬如尋啊，應該由邊個位講起咧？算啦，都係講翻尋日開始講嘅。譬如尋日話學民接咗啦，咁樣即係而家叫做停止運作啦。咁如果喺我嘅 Facebook 或者本土派啦，咁樣講啦，咁就梗係屌聲四起啦，即係又講啲錢嘅去向啊，又話收割啊，又話黃之鋒一人組織啊，自己接咗都唔益人啊，司徒華啊咁樣講啦。但係如果你睇學民思潮或者黃之鋒嗰佢哋嘅 Facebook 下面嘅 comment 就完全係兩個世界嚟嘅，全部都係多謝你嘅支持啊，學咗好多嘢啊，今次真係恭喜曬你啊， 香港真係多得你啊， 香港多得你唔少啊，咁樣啦，都可以分析兩句嘅咁樣。好啦，但係嗱，咁就將個時間去翻一個禮拜前到咁樣講，咁就陰謀論嚟嘅。今日東方都係咁講，咁咧就係網上就不斷喺度質疑緊，喂，哇，你儲咁多錢，跟住你就話停止運作，咁嗰啲錢係點？咁就大家開始有個質疑啦，就係會唔會俾曬黎文樂攞去選啦？即係攞去做佢新嗰個政黨組織去選啦。好啦，跟住直到尋日個記者會講就話嗱，如果係由黃之鋒帶領嘅呢一個參政嘅組織，即係會選嗰個組織咧，就唔會要佢一分一毫。咁今日咧就喺東方嘅報紙咧， 東方嘅報 ，sorry 啊，東方都 東方嘅 東方報咧， 東方 我有啲亂啊。東方報咧就唔係因為講陰謀論啦，我有少少如履薄冰啊，開始 係 唔係其實唔值得講，唔係唔值得講，而係交代埋先，就係、是、就話就係、是、因為呢個禮拜俾人漏咗風出嚟，亦都唔排除係 開天殺價 有 還錢啦， 有唔係。唔排除係有一啲 不滿 學民仔啦，學民仔啦，即係唔係好認同去參選嘅學民仔啦，去漏咗風出嚟，跟住惹嚟坊間嘅質疑啦，跟住就令到黃之峰最後就將嗰百幾萬145萬咧，就一蚊都唔撥落去日後即係今屆 參選 嘅支出啦咁樣，咁。呢、這個就陰謀論啦，冇證冇據啦，冇人知係點啦，即係都冇人翻查翻件事啦，咁樣好啦。所以呢個咧，其實係應該講呢筆嘅，我想講。不過唉，算啦，你都明白我哋嘅立場啦，即係你明白我哋同埋而家睇嘅觀眾聽眾，你哋對於黃之峰嘅睇法啦，我明啦。所以如果喺呢個時候咁樣再補多槍，亦都係陰謀嘅一槍咧，就冇唔喺呢個角度講啦。即係我又冇話唔啱喎。我只係唔喺呢個角度講啫喎，要講你諗辦法，你另外講啦。啊， 節目完就喺 Facebook 度講啊。 節目完我嚟啦，我直播先咁樣，都係嗰啲，唔係都會講少少嘅陣間。好啦，咁就跟住就係、是、唔所以我頭先提出一個嘢，嗱，跟住呢一 part 咧，我就會想多啲從大局啊，或者學民思潮嗰個角度去睇啦。頭先就係講緊拆兩個組織，一個就係參政嘅組織啦。其實有邊個可以參政啫、即係其實 黎文樂啫， 即係選啊，即係黎文樂去選啦。因為黃之峰、蕭日豐應該 未有出名，嗰個係唔夠年齡噶嘛，周庭廿歲啊嘛， 周庭都會過去參政嗰邊。 係，但係佢即係譬如黃之峰同埋周庭，即係最出名嗰兩個咧，係未夠歲數去選噶嘛。 係啊係啊，咁而家剩翻黎文樂啦。咁而家亦都唔知道會唔會有一啲。而家你哋所謂認識嘅政治人物會 加入啊、 會過檔啦，會過檔過去啦。何秀蘭咯，我講嚟講去， 劉慧卿 咁啊，咁又難搞啲，咁又難搞啲。因為你講去劉慧卿啊，即係譬如我今朝節目前我都話，朝呢單嘢都幾攬住前線嘅喎。 係啊， 即係當年劉慧卿啊，轉去民主黨之後，跟住自己就接咗前線，就唔俾人偷埋前線嗰個光，跟住就俾萬必自己再我都唔知佢 activate 翻定係乜嘢啦，即係另外再。用翻前線個舵啦，咁樣去做啦，咁樣咁算啦，呢都係陰謀論角度嚟嘅，咁樣好啦，咁你去翻從翻件事咁樣去睇，好啦，咁你參政嗰邊，咁就參政嗰邊有啦，好啦，問題另一邊啦，咁而家咧就會有70萬就會俾佢嗰個新組織開檔， 新嘅學生組織 係創會同埋運作經費係啦， 係啦，學民思潮二咁樣， 係新學民思潮， 新終極學民思潮， 係 咁咧就去開檔，個說法咧就話因為驚佢哋即係籌唔到款嚇。即係好簡單，因為你冇黃之峰啊嘛，沒有黃之峰，你什麼都不是，驚你籌唔到款，咁就所以就俾定筆錢你，之後就冇噶啦，俾你打本你做生意啊，簡單嚟講係啦，咁樣嘅説法。如果從捐款嘅角度咧，其實當然啦，大家呢，如果你睇 Facebook 即係我哋啲圍內嗰圍啦，我哋嗰圍啦，即係咁講，或者坊間有人咁樣討論啦，就係、是、覺得咁樣將啲捐款左而右而係唔恰當。我想講係唔恰當嘅，係唔恰當嘅，因為第一就係佢捐款原本嘅用途唔係咁啦。其實呢個 exactly 就係你將個捐款俾咗一個組織，跟住你個組織接咗，跟住開另一檔組織，咁我有權就懷疑。你嗰檔組織完全嗰個理念係唔同噶嘛？跟住話唔係理念一樣嘅，咁理念一樣，我就想問，咁你做乜要接咗佢啫？ 係 咁一定係嗱，當然而家 有啲分別啦，即係打認知上面， 即係人網執咗就開個迷迷咁樣啫嘛。 但嗰個冇分別喎， 但啲人網金幣係攞唔翻啦。 哎呀， 啲金幣點啊？ 我啲積分冇啦。好啦，咁是但嚟，唔係我尋日有呢一份嬲怒喺度， 係 跟住我再唉打陣機，跟住喺度諗，唉算啦，錢唔係我，唔係我講嘅，而我見網上好多人咁樣講，即係 pro 學民思潮嗰邊啦，佢就話喂錢又唔係你捐嘅，關你鬼事啊！而家我有份捐，我都覺得冇問題，咁你幾日係做咩啫？我話唉， 你捐落去邊係邊啊？屌真係啊嘛！ 即係變咗我又費咗，其實係唔恰，我想講唔恰當啦，應該係話即係。 即係你當我老氣橫秋啊，死老嘢啦，當我係一個年紀大嘅人啦，你當我係一個出嚟撈咗十幾年嘢嘅人啊，亦都處理過呢啲捐款啊、公益事務啊、NGO 咁，其實會唔會係捐咗佢比較恰當咧？ 其實係嘅。即係因為你當然首先你不可以阻止一個組織對接啦，你不可以組織佢接，而個組織可能會有 properties 啦，有錢啦，有捐款啦，咁你始終都要處理啦，咁可能係比較恰當咯。當然捐去邊係尷尬啦，當然大部分都係捐俾國際組織， 或者捐俾啲人權組織， 人權組織會比較穩陣嘅。 咁過往發生過兩三單呢啲，嗱我唔係話一個恰當嘅比喻，唔係呢個直情唔係比喻，譬如 HKTV 阿歐樂軒咪發生過咁柒嘅事咯， 係 啊話籌咗錢，跟住話俾 HKTV 員工我唔要喎，咁樣咁你就衰啦咁樣，跟住我今朝想講，但我又唔講，但我而家又講，即係咪有啲似大班 DBC 去 D 一百咯？ 係 籌咗錢咯。其實唔 買飛機， 唔 exactly 係咁樣嘅。但係喺嗰個程序上係有一個咁樣嘅問題。不過算啦，我知道黃師奶係唔介意嘅，咁就唔使唉聲嘆氣。 佢永遠都係純潔嘅呢班友，即係 冇所謂。好啦，從翻個大局去講啦，就係、是、喂。我有兩個點去質疑，唔係質疑學民思潮，唔係質疑黃之鋒，而係質疑成件事。在於我嚟講，我覺得學民思潮個牌頭咁大，值錢嘅喎呢四個字，咁樣覺得靚喎。亦都由反國教開始，建立咗一個 牌。其實聚咗一個物，即係聚咗一個民氣喺入面噶嘛。講真嘅， 雖然反過一鋪， 我覺得 一鋪撤退啊。 我覺得係學民思潮已經係有全港知名度嘅政黨，即係嘅組織咯。可以 係啊， 你都唔會話冇人識咯。 唔係，同埋群眾係嗰次之後，即使佢散咗水之後，人哋都覺得佢有光環噶嘛。講真，即係對於呢班學生，我覺得佢覺得喂，你應該一繼續搞啲學生嘢又好，政治嘢又好啊。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見到就。唔係好覺 嗱，呢個係當時嘅決定啦，就係話學民思潮原本係反國教嘅一個議題向嘅組織，即係原本係淨係悲壯嘅關注 組咁樣。 好啦，跟住一夜撤退啦，一夜撤退，佢哋嘅説法就階段性勝利啦，陳景輝嘅説法啦，跟住就話我哋會保持監察呢個國民教育嘅情況，會唔會死灰復燃啊？邊班而家就起冚冚啦，而家繼續喺唔同嘅學科嗰度介入啦、滲透啦，我唔理學民思潮中間有冇出聲啦，但係起碼反國教喺國教呢個情況冇完全 推到啦， 完全推到情況之下，佢就先行對接啦。好啦，咁但係都唔討論呢樣嘢先。我想討論翻嘅就係、是其實簡簡單單即係點解學民思潮你改會章話可以選咪算數咯？ 係 咁咪嗱對件事嚟講，大局為重啊！如果大局為重， 你仲有光環喺度。 你改會章話，學民係可以派人選。 唔係，佢哋都有解釋到點解話，唔想咁樣做嘅，因為就係覺得唔想個組織好變到好政，即係政治化咁樣。係 啦， 係啊，就係、是、咁樣咯。 因為但係國教之後全部都係政治化，或者甚至國教都有政治化議題。 咁當然而家咪有個聲音就係呢個全部黃之鋒嘅決定咯。咁啊是但啦。咁嗱今。呢兩日嘅報章都有咁樣報導啦，就係話點解要拆呢？拆嘅原因呢，就係、是因為太政治化啦，講嚟講去都係黃之鋒政治化啦，即係其實就話佢衝擊啦，話佢形象唔好啦，喺學校啊，或者南師大，或者喺一般家長港豬嘅心目中覺得形象唔好啦，覺得佢激進啦，所以跟住亦都有講實際例子，就話當黃之鋒要去啲學校講 talk 嘅時候咧，就俾即係類似即係俾土共嘅圍啦，搞到好唔方便啊，諸多不便啦，跟住。我估啦，跟住嗱呢句就我估啦，就會惹嚟學民裏面有一啲嘅反對聲音，覺得喂唔掂喎，你阻住曬喎，即係要去政治化喎，唔可以咁。當然有人亦都唔認同啦，覺得梗係唔係直情要選添啦咁樣。 係 嗱，如果你問我立場咧，咁我覺得應該政治化嘅，即係在於一個組織，我完全即係呢幾分鐘嘅説法，完全悲喪大局同悲喪。即係喺學民思潮角度出發嘅，係喂咁梗係應該政治化啦，即係而家去到今日咁嘅香港嘅局面啦，應該咁做啦。好啦，但係裏面有個聲音唔同啦，跟住索性一個就拆做都唔係個温去政治化嘅 學生組織 教育政策監察組織啦。哇！呢、這個真係震驚啊！呢、這個聽完點 改名嗰度嚟 接子學好啦，跟住就咁樣啦。咁好啦，算啦，假設真係咁樣，咁我又問啦，咁唔使㗎，你班想選嘅離咗學民思潮咪得咯？ 剩低留翻個牌頭，照留翻低咯。因為我覺得何文思瑤四個字值錢啊嘛，咁你留翻低咪得咯，交俾黃子月去搞咯。咁你哋幾個自己出去搞個新組織，改個名叫香港本土力量咪得咯。即係假設係咁樣，咁點解又要將佢成個牌頭唔要，跟住各有各生一個組織，跟住其實唔好嘅對件事，對佢哋又唔好。對個組織，對兩個新嘅組織都唔好。 對於群眾支持嘅群眾都唔係，都覺得屌做乜撚啊！ 又 loss 㗎件事，即係我覺得咁樣係唔係咁好咯。即係點解唔保留咧？咁樣在於個角度嚟講，咁樣當然你哋想佢死嘅另一件事啦。係咁又係另一樣嘢啦。咁樣 佢哋應該會知道，如果發展兩個新嘅組織，即係接咗學民思潮，會好引起即係坊間嘅疑慮啦，即係佢講佢哋嘅資金去咗邊啦，錢會去咗邊啦，其實佢哋應該會諗到呢樣嘢噶嘛。如果佢哋繼續保留呢個組織，其實可以免去呢啲咁嘅疑慮。 有嘅說法，咁你話因為你唔拆散嗰啲錢分唔到身家，而家都分唔到啊。 係而家都分唔到，而家都唔可以左手交右手 啊。係啊，唔係我建議就係你算啦，黃珠 keep 翻學民思潮，唔係真心，我係真心咁樣講。對學生組織嘅繼續嘅推向啊，或者即係繼續推進啊，或者你哋嗰個發展其實係好啲嘅。不過算啦，你決定，當然你決定咗我先咁講，我只係話咁樣啦。點解我仲想講另一樣嘢係係啦，跟住就係個學生組織問題啦。亦都今日有個訪問就係講，其實呢個應該黃之鋒講嘅。我如果睇翻報紙寫，咁就其實。真係抄大亨嘅說法，就係話一路掛住學生個牌頭都唔係辦法，因為人會大啦，會轉變，跟住學生組織不能再即係點講？即係譬如學民思潮要轉變，因為不能夠裏面全部都係學生啊，或者學生會大啊咁。其實我覺得冇乜大問題喎，即係 做關注翻學生嘅議題，即係其實大學生可以做， 或者 我覺得主要 個組織不斷 rotate 咯，係不斷轉人走咯。即係 好學生 會啊嘛， 好似學生唔係，好似學生會唔係學聯學聯啫 ，exactly 係調轉嘅，學聯好多老鬼嘅，係啦，都得㗎，唔係好似學聯咁好多老鬼都得㗎，或者你嗰個做法就係不斷轉，好似學生會咁樣咯，即係學民思潮就係一個會不斷流動嘅組織，當然之後就會有學民老鬼嘅出現啦。呢個就冇辦法啦。但係你話喂一個掛住學生排頭嘅組織，可唔可以冇學生有啦？或者可唔可以冇個即係即係又係大亨咁樣講，以一個世代去分嘅話，咁呢個組織可唔可以係跨越咗嗰個世代呢？其實又唔係唔得嘅，我係覺得。同軍係咁咯。 係其實冇其實冇乜所謂嘅，好啱嘅講，但係即係 同軍係咯，同軍喂， 仲係叫同， 老 但係你仲係、你仲係叫同軍嘅喎。 唔係咁，你同軍喺個意義層面上又扭轉咗啊嘛。唔係但係我講嘅呢十分鐘，我只係。基於一個學民思潮個牌頭已經建立得咁大嘅時候，我又覺得咁樣消亡係好唔好嘅一件事， 即係嘥咗係嘛？ 嘥 係咯，嘥咗 嘥。 即係而家可能性就只有就係因為接咗就驚接咗又即係唔接嘅話就 唔係或者如果 搞得好過佢啫嘛。 如果另一個講法 嗱呢個香港嘅 係 唔係 如果 錢 唔係。要夾唔係驚接咗之後人唔係驚唔接人哋搞得好過佢。 唔係其實有另一個 嘛， 係啊係啊， 有另一個講法嘅。 唔好做學生議題咁，大佬你。 唔係有另即係可以有另一個，你可以調翻轉咁講啊！你可以話，因為學民思潮個牌頭已經係俾人感覺好政治化，就唔係主要去主要關心啲教育議題或者中學生議題咁樣。 唔係打 嗱呢個係另一個説法，就係話我都唔想貼住學民個名，因為佢拖累我啊， 即 係因為 另一個 名拖累我啊。教主走啊！ 因為如果我叫做 咩，掃把教主出門啊！呢直情係 咁。如果我唔想關心一啲可能政治議題嘅所謂政治議題，咁如果但我係學民思潮嘅排頭，咁我變咗我要去關心喎，因為學民思潮已經一直好關心所謂政治議題。 全港政治 嗱咁啊， 咁即係可以有兩個說法咯。 咁啊，講定你聽啦，呢一兩年或者 keep 住未來，或者可能梁振英仲係執政嘅時候，或者而家中共港共政權入侵得咁無孔不入嘅情況之下，呢兩三年內所有教育議題一定係政治化嘅。你除非討論學生捉飛行棋三個六應唔應該翻大陸，或者三個六翻大陸應唔應該有個本土化嘅說法嘅啫。 中學生應該拍拖。 三個六翻香港咁樣，你講嗰啲就得，係啦。中學生應該談戀愛，一係就咁樣咁。 係咯，如果唔係，如果唔係你又你點迴避到政治化呢個說法咧？或者佢都會咁政治化？其實係唔想黃之鋒咁政治化啫。 係 你一係就咁樣講，不過呢個就好白珍姐嘅說法啦。你哋會討論㗎啦，呢啲冇交俾我哋搞啦。我自己覺得呢個係。啊！ 我哋有个投票啦，系啦。 你出咗噶啦？ 出咗啦。 咁早嘅？ 系啊。 讲探仔推咩？ 唔系个投票咧，就系有钱学。你真系嗱，连你真系衰，咁条要上嘅嘢系啦。我谂咪嗰个投票咧，就系由前学文思潮成员组成嘅新政党咧，应该叫乜嘢名？咁就有新学文思潮啦，有新学文同文啦，有我不是英雄正义联盟。 唔系佢会撇除咗学生呢个名嘅。 系， 我惊啲人佢哋惊啲人唔记得佢哋。 唔系佢，因为 前学文 思潮成员非建制党啦，学文思潮二啊，学文思潮啲再做学文思潮啊。咁大家踊跃啲投票。 你唔知学文思潮之之风回归， 学文三 D 嘅啫。 我不是英雄正义联盟， 学文内战。 哎呀，我睇唔切啦，应该加香港本土力量啊，真系离谱嘅你。跟住早几日又访问啦，访问即系讲访问之锋，即系话哎你搞新嘅即系参选嘅组织咁样个定位系点？咁佢话佢就会系介乎喺极端激进定系极端本土啊？极端诶、我揾到啦，介乎喺极端激进。同埋傳統溫和之間，哇！你要 幫我活到， 喂！No， 好多人都 話， 咁你咪即係黃成志？唔係，黃成志係傳統溫和同埋建制之間， 係黃之鋒， 黃成志嗰條罅啫， 係啦， 中間路線一條線嚟嘅啫。 黃成志攞個光波好窄嘅，因為溫和泛民同建制好近嘅， 係 佢夾得好埋嘅，佢係天斬殺嚟嘅，差唔多佢企個光波冇咁嘅，所以選票咁少咯，系啦，但系 之锋唔同啦， 嗰个光谱 极端激进啊， 由红色到紫色都系佢嘅，由极樽极樽空手道，由极端激进立到去温和泛民，哇，阔到 唔系，同埋个光谱会不断系咁向极端嗰个发展噶嘛，就 嗱可以咁讲，可以 不断系咁， 因为我寻晚都有个咁嘅思考，就系、是、咦？咁你嘅定位其實係浮動嘅喎，因為你唔知激進有幾激進，你唔知温和有幾温和嘅喎，咁你咪企出劇都得。好啦，當然啦，唔應該咁樣講啦，即係話佢一定會係佢嘅定位就會立喺於而家你所見到嘅極端激進，同埋你而家所謂見到嘅温和泛民嘅之間嘅一個定位，但係都仲係好闊啊嘛。 係， 只要佢喺立法會裏面，即係假設佢選到入去啦，只要佢裏面唔掟杯。佢就已經喺兩個之間嘅咯喎， 即民協同埋民協 同黃毓民之間， 係啊， 哇，又傾又砌又掟喎，你勁過民協喎，又傾又砌又掟喎，咁你威，咁其實就未知係點啦，亦都難去，不過唔緊要咯，樂觀其成啦，因為你都係介泛民嘅票嘅啫，講到尾， 我都係比較關心佢哋個名會叫咩名， 佢哋個名難諗啊，嗱我比較平心而論，我覺得何文思潮個名好好聽， 係 OK， 我真係覺得呢個名真係改得好，我都好想知係邊個改，呢個名好嘥咗咯，我自己覺得嘥咗。好坦白講，完全冇陰嚟，我覺得你應該保留何文思潮，即係起碼而家黃之鋒嗰邊應該保留何文思潮啦，即係我起碼好聽啦個名咁樣，咁 加個點啊，學文點思潮 不過算啦，佢又想擺脱學生， 佢擺脱黃之鋒 嘅呢個啊，你講嘅，不過都下 都陰謀 嘅，亦都係做咗哇新嘅雙王黃勝之同埋黃之鋒立曬 新雙王， 立曬天下政治光譜，你犀利啊，你犀利 新雙王 呢個就係佢哋啦。跟住其實尋日有個算啦，而家講我又覺得個人又平和咗。我想講尋日有一刻好嬲， 點解？ 尋日有一刻晏晝好嬲，就係學文嗰個聲明啊嘛，最尾嗰段啊。最尾我即係我睇啊佢執笠啦咁樣，跟住咧就去拆咗兩個，咁就算咯。學文最尾話學文思潮打過美好的仗，亦都走過應走嘅路。學文思潮有打過美好嘅仗，我即係但又成個感嘆號喺屋企肥咗出嚟。 唔係因為好多人嘅印象覺得佢哋係反國界成功， 反國界成功 嘅，唔 係啊，係啊， 跟住 今日 都 係 噶，跟住今日都覺得。嗰次係好成功嘅一次公民抗命嚟嘅，即係或者甚至有一個群眾運動啦，即係。 嗱，學文思潮，我覺得 我都好搞笑咯。佢哋話立於街頭走進人群，我真係好想係咯。 有邊個唔係嘅？ 喺街頭梗係有人㗎啦。 係咯， 你喺嘉湖山丘咩？好難説，唔係啲字眼啫。 係 學文思潮打個喂，呢、這個真係唔講得啊嘛！ 呢個等於成功爭取咯。 你 讲唔出啊嘛，打个美好嘅仗，即系赢先叫美好啊嘛，咁赢。赢过咩？嗱，勉强你可以话冲入公民广场引嚟咗占领运动，嗯、我认同。 咁但系占领唔系赢噶嘛？ 占领系啦，系啦，占领唔系赢。唯一赢嘅系咩咧？打过一个小战役系赢嘅，就系、是、佢成功阻碍咗示威者入金紫荆广场， 系 阻止咗香港人激嬲共产党。 咦，系喎， 呢、這个成功啊！ 嗰、那个劲喎， 呢个成功， 呢、這个系美好嘅仗啊！ 哇，呢、這个真系偷斗啊！我寻日怒火冲天， 系 我寻日爆炸。哇，唔系啊！你好意思讲你只打个美好嘅仗，你？你對得住 你知咩叫美好啊？ 黃之鋒其實自己都講過，學民思潮咧，其實唔係一個抗爭組織嚟嘅，即係佢譬如反國教嗰時係主要係為咗引起大眾關注，即係國教呢件事嘅啫，係個關注組織嚟嘅。 佢人生就係關注國教， 咁你唔好阻住我 PSA 佢關注。 點解你要代替我哋放棄金鐘道去換翻公民廣場咧？ 係啊，佢死方 可以咁樣做咧？ 打啲流個金鐘，啲路粉又彈翻出嚟。 咩啫？ 我都喺嗰度，唉，咁樣，唉，真係麻煩啦。咁樣31分鐘，喂，你哋積極投票睇下新嘅學文名叫咩？ 或者你哋喺 chat room 俾啲名出嚟都得。 俾啲名啊，俾啲名啦。好，我哋休息一陣，翻嚟講吳克儉。普羅政治學院將於2016年全力推動公投制憲運動。现于2016年3月31日举行公投制憲运动筹款晚宴， VIP 席一席12位，每席30,000元，一位席券2500元，普通席一席12位，每席7200元，一位席券每位600元。席券购买方式请参阅 myradio.hk。 欲购重速，多谢各位支持。